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红白镇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这里有几个学校和工矿企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绵阳本地作家钟亚林介绍了红白镇的情况。钟亚林谈起家乡以往的日子，内心始终充满一种自豪感。他说，要不是地震，其实这里的百姓生活相当的好。我家所在的青牛驼，就是他们要建欢乐谷的地方，过去风景美得很，城里人特别喜欢来。成都的一些文化人每年都要我为他们联络到农家乐度假避暑。我老家的农民就做俩事儿，要么上矿里做工赚钱，要么自己开农家乐做生意，两件事都能赚钱，所以很富的。我的二弟过去当生产队队长，后来不干了。2000年投资900多万建了一座3星级宾馆。他的钱就是前些年搞农家乐积蓄出来的。可惜这一次地震，他的宾馆全毁了。我问道，人没出事儿，你家人都还好吧？人没事儿。二弟那天没砸着，我父母也没出事，但是房子都倒了。我们的青牛驼过去是一个大队，现在叫村，下面有8个小组，也就是以前的生产小队。我家和旁边的两个自然村死亡的人不多，但在林矿上的几个自然村基本上没跑出人来，全被埋到地下去了。我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严重？矿山塌了，地震来的时候10几座大山全都坍塌下去，其中有2座山峰现在拼成了1座峰。这中间是几个自然村的老百姓和2个电站，还有火车站、欢乐谷都埋在里面，谁能出得来？听完，我再也不想问什么了。红白镇、欢乐谷、金河矿，这些美丽的名字因为一场地震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往所有的美好。也就2分钟时间，几代金河人用了将近50年的奋斗时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见到金河林矿矿长陈诚时，他的话里字字带着血和泪。我们的一个岳家山分矿，那里有矿井、办公区、宿舍区，还有化工厂、电力公司、机修厂、汽车运输公司、 销售公司等一系列相关企业，还有一家医院，一家派出所，2585名在编职工和500余名外来工人。地震发生后，两个山竟然并在了一块儿，100多米宽的水没沟转眼竟然都没了。当时在矿上71个人，其中包括44名职工、8名农民工、2名正在矿上检查易爆品的红白镇派出所民警和17名职工家属。除了40岁的销售科科长赵兵被强大的地震波从楼里甩到了树枝上幸存外，其余70个人全部罹难。你说这地震是啥力量？这哪是地震，这就是给我们矿办丧事吗？我们终于到达红白镇，钟亚林指着公路边的一片几百米的废墟说，这就是金河矿原来的总部机关，陈诚矿长就在这里办公。矿和办公楼都没了，不知道陈矿长以后该怎么工作。唉，我还没有来得及想这些，陈矿长长长地叹了一声，直指峡谷间到处弥漫着消毒药水和尸体味的已经见不到一处完整房屋的小镇说，这些天我们都在这儿办丧事，啥都顾不上了。来到红白镇的第一印象果真印证了我内心的那份隐约的猜测，大震后的红白镇正处在悲切的丧事之中。这是一个簇拥在群峰之间一块狭小地带的山区小镇，通向外面世界的只有一条贴在半山腰上的公路和一条矿山专用铁路线。我们去的那天小雨蒙蒙，更使得小镇特别压抑，空气里弥漫的各种味道十分难闻，必须戴上口罩。于是白色成了这个小镇当时的一种特别的颜色，与这个刚毁灭的矿山小镇显得似乎特别贴切。白色象征了一种悲情，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与追思的色调。我的心感到了阵阵的痛楚，这个曾经繁荣热闹的小镇在我来的十天前就已经完全变了样，所有来去匆匆忙忙碌碌的人都在做一件事，为死去的家人和亲友及同事掩埋遗体，举行简单的丧事，或者是预防消毒。我有意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小镇街头走了几十米，但随后又折了回来。我感到有种恐惧，因为两边的废墟里没有一点声响，而我耳边又感受到有无数死去的鬼魂在痛苦的哭叫，令人心悸甚至害怕。关于红白镇的真实含义，我后来从十方县志上查到，说的是前清时此地有祭太阳的红墙宇和齐天宫的白墙宇，四周百姓常来此朝拜和贸易，所以习惯上称此地为红白二厂。红白二厂其实是分隔开的，中间有距离，但以庙宇而兴的厂镇相距并不远。据当地人传说，赶罢红厂赶白厂，一般应赶两厂，即赶了红厂就得赶白厂，或倒过来也行，但如果只赶一厂会认为不太吉利。难道 上苍就注定要红白镇经历红白两世不成吗？红白镇曾经非常美丽，一位在这参加救援的空降兵战友搜索到的一篇游记这样描述：过红白镇已早晚，清晨燕子涉水穿行的时候，东边金家山的剪影被山后的晨光托起，宛如贴在东边的天空一般。黛色的剪影，线条骏马，刀削斧劈一般，严严地将整个镇挡在了他的阴影里。山梁之上，干干净净的白云飘上来，阳光水一样一点点漫过来，先是一点，后是一片，最后便仿佛听到轰一声响，整个红白镇都沐浴在阳光的雨中了。这时候便有佛光寺、莲花寺、观音寺的晨钟和通西河、石亭江的潺潺水声远远而来，世声渐起。红白镇算是从安宁的睡梦中醒过来。傍晚时分，先是一阵一阵的云从四围山顶一声不响弥漫下来，淹没了峰顶，填满了山谷。山腰的松林渐渐隐去了踪迹，蜿蜒的公路不见了尽头。迎华山、香炉山、八卦顶仿佛都消失了一般。暮色四合，炊烟隐约，灯火如星，世声消失。小镇沉静下来，托起一轮弯月，穿云破雾而来，真是够美呀。这个差不多占了十方市三分之一山区面积的大镇，共有 332.93 平方公里辖区，下辖六个自然村、38个村民小组、一个居委会，镇内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异常丰富，四周景点星罗棋布，最高海拔 4984.1 米，最低海拔800米，有银华山、八卦顶、青牛驼、黑龙池、南天门、太子城、佛光寺等风景名胜和前朝遗迹。红白镇不仅旅游业发达，还有16个开采型企业煤矿、7个磷矿、12个水电站，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总人口达3万余人。红白镇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生活中心，全镇辖区内的一半人生活在这里，所以平时非常热闹，人称小成都。然而震后的红白镇，我所看到的则尽是废墟，甚至连几间房子都难找到，尤其是小镇上的街景根本见不着半点昔日的美意，唯有废墟与悲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退出小镇的废墟，我便来到了红白镇中心学校。这是又一个在地震中惨遭毁灭性打击的学校。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你是在电视里露过面的那位老师吗？对，我叫周明。他的名字与我们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周明一模一样，但红白镇的这个周明要年轻，看上去40多岁。他说他的妻子也是地震的遇难者，他是本地人，从地震那天开始他一直在这所学校的废墟上，也不知他是来守护那些亡灵，还是为了保护现场。现场塌的也是一栋教学楼， 与教学楼紧挨着的是一栋塌了半边的教师宿舍楼。听说该校孟校长的妻子和孙女儿也被埋在里面。当时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周明对我的提问似乎已经不愿再回答了，大概地震以来问他最多的都是这样同一个问题。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很反感这样的问题。可这时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第一想知道的是，后来我还是从采访空降兵部队的郭小叶等几位部队作家那里知道了这栋塌残的学校宿舍楼里留下的一个传奇故事。14号下午，千里奔赴红白镇的空降兵某团官兵们已经全部派出救灾，有老百姓跑到指挥所的帐篷报告，在倒塌的原钢纤厂废墟下有微弱的呻吟声传出，估计有幸存者埋在地下急需救援。团政治处副主任殷防当机立断，带领留守的机关干部和战士共12人迅速赶到现场。因为工具全部被执行任务的部队带走了，这12名官兵全靠双手挖掘石块，搬移废墟上沉重的断梁，一只手裸露出来了，轻轻挥动了一下，士兵们士气越发高涨，也越发小心地搬移石块，生怕发生塌方危及废墟下的伤员。最终将一名20岁左右昏迷中一息尚存的男青年从废墟下营救出来。50岁的红白中学食堂职工李克成于5月17日凌晨被黄继光团的官兵救出，他在废墟下困了106个小时。而这个靠喝自己尿液存活下来的人，空降兵官兵们将他救出，与他自己在废墟里顽强自救的事迹组成了红白镇上的一个完美传奇。事情是这样的，16号晚11时50分，营救官兵完成红白中学教学楼的搜救，转向家属。因此前专业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没有发现生命信号，直接采用挖掘机推进。当巨大的铲车在高楼倾颓的断壁残垣中撕扯时，一个断水断食近5天濒临死亡的男性的微弱呼喊竟然穿透了轰隆的马达声。校长，快来救救我。废墟正在作业的挖掘司机突然听到了喊声，立刻停止作业。再听，这一次喊声更大，下面还有人活着。在旁的司机和搜救的空降兵官兵几乎同时喊了出来。搜救现场的机炮连代理排长苏磊事后多次回忆起那个奇迹般的时刻。16号晚，我们接到任务通知，戴防毒面具和橡胶手套去红白中学搜救。因为是夜间作业，连长张鲁波命令所有新兵留下，所有老兵和党员都上。我们和八连一起挖，八连先挖出了2具遗体，一个教师家属，一个幼儿，我们也挖出了一具。老百姓说是校长的爱人。后来我们挖到一块高墙下面的水泥板时，在水泥板的一个斜角空隙里，探照灯照出一只手挥动的阴影，我们都停住动作。废墟里传来微弱的呼喊声，水泥板上的人立刻跳开，大家惊呼着还有活人。我赶忙拿了一瓶水递进去，那只手迅速接了进去。我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团长和营长马上一起赶过来。红白中学的家属楼原是5层楼，垮塌大半。团长文东确定埋人位置后，看到左侧是一堵裂口的残墙，正上方还悬挂着2根断梁。他命令其他人员全部退到外围，自己带着5名班长前往。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看到在废墟里的一个缝隙间有人在动。文团长反复查看，确定了五名战士各自的落脚点。为了防止战士落脚的地方有瓷砖滑动引起震动，导致再次垮塌，他要求每名战士到踩点位置时用布垫在脚下。随后文团长带着战士们用手清理覆盖在压人水泥板上的浮土和废渣。至17日零点，一名男子露了出来，他被夹在一个30厘米宽的缝隙中。团长大喊，快喊个懂方言的战士来。正在营救现场的重庆万州级战士19岁的穆方富冲了过去。 我会四川方言。 老乡不要慌，我们空降兵救你来了，外面有最好的医疗队，你放心，不要激动。小穆用方言不停地与男子交流，得知被困男子名叫李克成，是学校的厨师。随后他用矿泉水将李克成嘴唇打湿后，李克成夺过矿泉水瓶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军医西二平在一旁嘱咐不能猛喝水，并让李克成闭眼，因为李克成在黑暗中等待的时间太长，救援的强光灯可能会刺伤他的眼睛。李克成的妻子也来到了现场，她已经准备好了替丈夫裹尸的白布，而李克成13岁的女儿却说，她做梦梦见爸爸还活着。文团长亲自指挥，让战士用一根粗圆木顶着水泥板，指挥机炮连和八连的骨干小组轮流下去挖。由于空间太小不能使用工具，战士们就用双手刨，所有人的手套都磨烂了，手磨破了，但是救援不能停顿片刻。战士们搬开水泥板之后，露出一个挤压着李克成左腿的黄色的柜子，从外面只能看到李克成的右臂和双腿膝盖以下的部位，两只脚肿得粗大，估计是骨折了。文东指挥战士用圆木把黄柜子顶得松开一点，一边传话让李克成在里面试着活动一下。当时出现了两种救援方式，一种是从手的方向有一个缝，必须非常仔细地把缝里的石头掏出来，防止灰尘下落伤害受困者。第二种方法是从脚的部位扩大那个洞口，可以把受困者平躺着拖出来。文团长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因为手部的缝隙太小。当时周围的声音很嘈杂，我们扩大洞口的时候，团长时不时敲我们的头盔，嘴里还不断地吩咐我们慢点轻点。因为担心对幸存者造成再次伤害，废墟下的救援真的是难上加难，必须像外科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力求精准。经过询问，李克成的头和上身都没有受伤，只是腿被擦伤，根据位置只能从腿部往外拉。四名战士抬起水泥板，用木棒支撑住，扩大空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李克成最终是如何获救的呢？他又是怎样坚持了100多个小时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 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红白中学救援现场，一个断水断食将近5天、濒临死亡的男性，用一声微弱的呼喊引起了救援人员的注意。他是红白中学的厨师李克成。 李克成几乎是倒立着被埋进废墟的。17号0:50，在文东的指挥下，一名战士拖着李克成的腿和臀部，苏磊从水泥板一侧拖住他的背部，战士谢志祥接着拖住他光溜溜的腿，惊叫起来：报告团长，他下半身没穿裤子。文团长大手一挥：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个？李克成的妻子在一旁证实，他老公一直有裸睡的习惯。苏磊对露出下半截身体的李克成说：你忍住疼，我们把腿往外拉。但是很快又有了新的麻烦，李克成太胖，胳膊肘被卡住了。战士们让他放开手，把胳膊伸直，他却死死抓住不放。不知道是不是在废墟中憋屈的太久，再也不愿意松开这个活命的机会了。好说歹说，李克成最终还是顺从地配合了。17号1:00，李克成被战士们抬了出来。李克成的妻子扔掉了准备好的白布，扑向担架。我得救了吗？是解放军救了我吗？这是李克成在废墟中度过了106个小时、4个昼夜后问的第一个问题。西二平立即上前给李克成进行初步的身体检查。让他吃惊的是，虽然在废墟中度过了106个小时，李克成身体状况非常好。他说他意识很清醒，呼吸道没有什么灰尘，只是腿上有一些擦伤，负伤严重，身体僵硬冰冷。做了简单的清理，吊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后，救护人员将李克成抬上了早就等在一边的救护车。西二平随车护送去成都陆军总医院。随着注射液逐渐发挥作用，刚刚获救的李克成居然连续和西二平聊了1个小时的天儿，讲述了自己4天4夜的逃生经过。原来地震发生时，李克成在卧室睡觉，感到房子震起来，立刻爬起来向门口跑，门打不开，他又跑向窗户。这时一个大梁倒下来，撑住了卧室的一面墙，李克成被挡在了大梁和墙面支起的空间里。从墙面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亮光，李克成开始在身边摸索， 他摸到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正是这个瓶子救了他的命。我当时就觉得有救了。李克成对西二平说，他想到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尿救自己的命，只要有尿我就接起来，渴了就喝。除了靠喝尿维持必要的水分之外，李克成还非常注意保存自己的体力，他并没有采取不停呼叫的办法求救，而是敲打墙面。我不能太用力喊，否则会浪费体力，上面的人也不一定听得见。对被掩埋在废墟中的人而言，除了缺水和食物以外，恐惧感往往是造成人死亡的更重要原因。李克成对希尔平说，音调而且越来越高，我坚信我一定能被救出去，我就知道解放军一定会来救我。废墟下面，李克成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倾听外面的声音上。李克成说，我能听到我们校长钟思平在外面说话，你们部队来的那天我也知道，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被救出来，刚才救我时指挥的那个长官我也认得他的声音，他说话最多，老在这里指挥战士救援。16号晚上，他开始觉得担心，因为一辆铲车碰到了他的脚。由于挖路，挖掘机在15号晚上10点半才进入红白镇。李克成听到了外面轰隆隆的机器声，他在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钟思平这个龟孙子居然要把我给活埋了。他开始改变策略，朝着外面大喊，钟思平救救我。就是这一声喊，李克成终于得救了。西二平问，你知道自己被埋了多少天吗？李克成想了想说，4天4夜。你怎么知道？我能通过缝隙看到外面的亮光，有亮光就是白天，没有亮光了就是晚上到了。我天天在数，白天我就听外面的声音，有声音过来我就敲墙，没反应我就继续等。晚上也睡得很少，基本20分钟就会醒一次，但是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救出来。李克成能坚持100多个小时活下来，在红白镇会成为一个永久的传说。而我想知道这里发生的更多情况，原因是红白镇死去的1000多人没有一个像李克成那么幸运。这个镇的生命之痛一点儿也不比映秀镇轻，因此值得记载下来，这是我的愿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一顶帐篷里，钟亚林找来了一位带着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袖章的中年人。他是中心学校的副校长，分管初中部，请他跟你说说。太好了。副校长叫程世林，与钟亚林是同乡熟人，他回忆了悲惨的那一幕。当天下午，我们学校每周一有个行政会，就在学生公寓的底楼一间小房子里开的会。程世林指着我身后的那栋没有多少损坏的楼房说，地震第一次摇晃，我们都没有动，因为过去小地震经常发生，第二次震就不对头了，整个地下都在动，所以我们开会的人赶紧往外冲，正在办公室的教师也都跑到操场， 办公室离操场最近，当时我跑得慢一点，刚出公寓楼走到那个小台阶时，就觉得地动山摇了，赶紧一边喊着让教师和逃出来的学生卧倒，随即自己也滑倒在台阶上，那会儿根本站不住。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十几米外的 L 型教学楼和实验楼左右摇晃了一下，朝西倾倒了。程世林老师说到这儿不说了，我看到的眼里噙满泪水，这样的情景在灾区实在是太多太多，太惨了，那真的是不堪入目。程世林老师说，当时除了一楼有几个孩子逃出来外，其余几百个学生和教师全都被压在里面，有的孩子半个身子埋在水泥板里，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看见我后拼命地喊，程老师救我救我。我和孟校长等冲过去想拉他们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让一部分活着的教师和学生用手刨，用断木棍掘。我就带着几个男教师从倒塌的教学楼后面绕过去，因为地震时同学和教师在奔逃的时候大多到了走廊里和楼道上，房子一塌前面根本一点空隙都找不到。我们当时认为后面埋的人会更多，但后面的残墙也横挡着，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取笨办法，能爬就爬，能刨就刨。过了十几分钟，看到镇上的人也都赶来帮我们了，估计不少是学生的家长，所以当时校园内一片哭喊声。我们活着的教师就负责扛楼板，活着的男同学则负责把楼板下的同学背出来，后来有的女同学也过来扛救出来的同学，还有镇上的干部和群众一起抢救到晚上六七点钟。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次大的余震，我们就停了一会儿，但多数孩子还在废墟里，也不知谁从哪儿弄来一辆汽车，车灯一开我们就又投入了抢救，一直拼命的抢救，挖出来了二十几个，当时大多数还活着，可是由于医生少，治疗不及时，受伤的学生只能靠学生和家长的帮助做些最简单的擦血和包扎。到半夜我们发现不少救出来的同学还是死了，有个女孩子叫郑小磊，初三的，学习成绩在女生中是第一名，她的腹部受了内伤，救出来后躺在操场上一直在跟老师说话，可到后半夜她的肚子慢慢的大起来，大得吓人，没办法最后拉着老师的手一直不放，孩子太可怜，是被疼死的。一个男孩叫汪东，是我把他背出来的，抢救出来时他全身都是血，医生给看了一下，但又被小学部那边叫走了。我们是中心学校，这边是中学部，小学部倒塌的情况比这边还要严重，当时镇医院也塌了，死了几个医生。我们学校出事后他们多数赶到了我们这里，但由于中学部和小学部都塌了，所以只能兵分两路抢救。第一时间救出来的孩子一小半，最后还是死了，可惜。大约夜里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有一支部队赶来了，他们是成都军区驻我们这里不远处的一个分队，约一百多人，但他们没有工具，是徒步过来的，他们又帮我们一起救出了一批学生。老天不作美，当晚就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那个夜晚实在让人感到悲惨，一边是废墟里还有那么多人埋在里头，一边是操场上一个又一个救出来的伤员眼睁睁地在我们面前痛苦地死去。 13号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武装部的姚政委又带了一批人来支援。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用门板等把重伤员往山外面抬。但，一是伤员太多，二是通往十方的几十里路，基本上被滚石堵死了。解放军和民兵只能穿梭在石头中间，把伤员艰难地往外抬，非常不容易。可是第二天，解放军说不能往外送伤员了，因为银华镇那儿的氨气泄漏，直到下午才开始运送，一直到四点左右才把伤员全部运走。这个时候，部队的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但埋在楼里的活人不多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有一个叫方婷的女同学，她14号下午仍在呼叫，被人听见了。教师和家长就拼命清理埋在她身上的废墟，将一块块砖敲掉，打了一个洞，想慢慢地把她给扯出来，可是很不容易。我们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继续抢救方婷，但因为她的手被水泥板压住，不好往外扯。这个时候余震还很厉害，方婷的家长着急了，忙说要不把她的手给锯了。医生不同意，说锯了流血太多还是要死的，家长就哭得不行。有人就说能不能找一个千斤顶来，不知是谁一会儿真的把千斤顶给找来了，是汽车上换轮胎用的那种。于是我们慢慢地把压在方婷身上的楼板顶起来，直到把她救出来。这是我们自己救出来的最后一个学生。程世林老师告诉我，他们孟校长的爱人和孙女儿在教师宿舍里遇难，副校长钟思平的爱人和岳母也在家里遇难。学校有六名教师遇难，其中有个叫张辉兵的教师兼教体育课，很壮。地震来后，他自救肯定没问题，因为他班上有四个学生逃了出来。可张老师没有跑出来，他让学生先跑，自己站在教室的门口，让学生赶快从楼梯往下跑。我们挖出他的遗体时，他的手还指着楼梯口的方向。张老师的身上全是血，是被楼板砸的，可他真的如一尊塑像，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是啊，让我们记住张辉兵这个名字吧。程世林老师似乎有些刹不住话了，他说我们的教师在地震中表现得相当勇敢和无私无畏。我再给你讲讲李德明老师，我的儿子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在三楼上课，因为前几天腿受了伤，地震时只能慢慢往下撤。他们班的任课教师李德明带着我儿子和其他十几名学生撤到楼梯的柱子下，楼房就开始倒塌。李老师拉住十几个孩子，让他们死死抱住一根柱子，结果这些孩子都幸存了下来。当时我以为自己的儿子肯定也活不成了，看到他在李老师的带领下踩着废墟走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父子俩抱在一起一直哭。谁都能想象那一刻的悲欢情景。红白镇中心学校初中部遇难的学生数目一直是个谜，镇政府和学校及家长们说的都不太一样，连校长都说有些说不清。他们说原因是当时被救的孩子有些被家长领了回去，到我采访的时候还不知这些孩子是死是活。小学部还要惨，我们在帐篷里又遇见了另外两位小学部的教师，一位叫方全军，一位叫张文。 张文是小学部的行政负责人，那天他在中学部这边参加校长召开的行政会，他和程世林副校长等几位领导都在第一时间逃了出来，也目睹了中学部教学楼和实验楼倒塌的那一瞬间。我是小学部的负责人，大震后赶紧往自己的学校那边跑，到那边一看，了不得，房子全塌了，300多个孩子全被压在里面，我的脑袋一下空白。孩子们死得太惨，那都是才几岁的娃娃呀。张文29岁，他用嘴努力一下告诉我，方全军老师的儿子也是小学部的。我儿子到6月初8就5周岁了。坐在一旁的方全军老师木呆呆地诉说着他的那份痛楚。儿子很聪明，叫方洪阳。我们这里都是山，离大海很远，所以我就给儿子起了个洪阳的名字，希望他长大后走出大山，到大洋彼岸去留学，回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业。哪知他小小年纪就走了。方全军擦着泪水告诉我，他带的那个班33个孩子中死了13个，是小学部死的比较少的一个班。方全军悄声说道，我二班和33班估计一个都没能跑出来。我们有位女教师在空降兵挖出她的遗体时，发现他弓着腰，张开双臂，像母鸡护住小鸡那样，怀里拥着3个学生，其中一个死了，2个被空降兵救出来。这主要是这位女教师用生命护着的结果。她叫汤红，是我的同事，小学部22班的班主任，才26岁，他自己的孩子才7个多月大。方全军的声音越来越低。从另外一些教师和老乡那里我知道，从大震发生的那天到我去之前的这些日子里，红白镇上的人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为那几百个遇难的孩子寻找家长和帮助家长辨认他们的骨肉，以及协助他们安葬孩子。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红白镇的救灾过程中，还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让我们震撼，有的让我们感动，有的让我们惋惜。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送梓州李使君。